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广场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在偌大的北京城，寻找一个你爱的人有多难？一个人在家吃外卖的时候，是否也想过有一个真实的伴儿？工作不顺，独自走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你是否想过逃离北京？也许有一个相同境遇的他，也在北京等着你相遇。北京首档广播可视化大型交友节目进驻 FM 98.2，说真实的话，做真实的事儿，交真实的朋友，触碰真实的内心。博虎点秋香，我们用最俗气的名字做最有情怀的节目。 各位好，我是主播张彤，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每天晚上19:30为您准时直播的博虎点秋香。我们是一档大型的全媒体互动交友节目，通过这个平台希望来挖掘年轻人的情感世界，来用年轻人的方式进行交流，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们。 对，希望大家能够多多跟我们互动啊。大家好，我是子萌。那么我们呢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通过搜索公众微信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来观看我们的节目。那同时呢还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平台来搜索活力982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跟演播室的主持人和嘉宾实时的面对面进行互动。 那么大家也可以就是在这个留言板上进行留言，因为我们随时都能看到，因为我们就是在博虎上会有很多的情感的问题呢，希望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参与讨论进来哈，也希望大家多多的支持我们。 对，那么我们今天呢首先来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我们的孟瑶 朋友了。 对，老朋友了。孟瑶前一段时间去秦皇岛玩了 啊，就是给自己放了个假。 是， 这个假期肯定很难忘吧。 还好。对了，孟瑶， 很久没有见到我了。 是是是，我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孟瑶，我黑了好几度，大家可以看出来啊。 在海边晒的。 对，是。说一下自己性格吧。我比较其实是比较慢热的，但是要跟我相处久了的话，我还是属于开朗的那一种。也喜欢自己独处，喜欢自己在家里宅啊，喜欢自己逛街、自己旅行啊这类的。 所以你这次旅行是一个人去的吗？ 不是，我也希望自己一个人去。 你可以说不去的时候，那个表情立马就拉下来了。 我们其实是主要是串亲戚，然后顺便旅行。 那去秦皇岛哪儿玩了呢？ 去山海关，就是天下第是天下第一关啊。对， 是的， 对对对，是那个古长城的一个标志性的景点，也是秦皇岛的地标建筑了。 对 对，去山海关好不好玩？ 还是长城，就是可以说算是好玩吧。看到了长城的起点嘛。但是我发现城墙上会真的有很多的名字 啊，是刻 的名字， 对，然后什么什么到此一游，还有很多人名字挤在一块砖，还有一个人占了大 大块砖那样的。 这就相当于是我们就是在旅行过程中 是 不太开心的一些事情，不太想见到的一些事情。 因为毕竟也算是古遗迹，也算是文化遗产。 对， 就这样来说，这种行为其实还是挺破坏，就一是一种破坏行为。 对，不过我觉得，因为让我欣慰的是，我没有。没有发现新的那些刮痕，都是之前刻上去的。所以我觉得是不是我们近几年媒体宣传比较好，然后这些方面大家也比较能够理解。 好， 近几年大家的素质得以提升了， 提升了。 对， 不管是在这个国内还是国外，我觉得说这种就是说中国式叉叉这种事儿越来越少了。 现象， 对 对 对 对 对。 可以说孟瑶这次旅行啊，不仅是看到了美景，也看到了一些糟心的事儿，然后再次也呼吁了，也希望大家能够以后这个旅行的时候能够注意文明旅行。 不过我主要还是开心的，因为没有新的东西。 对，我看出来了，因为确实感觉去海边稍微肤色变得很健康了一点是吧？ 对，应该一天有24个小时，其中18个小时都在海里泡着的。 真的，就那现在孟瑶去的几天应该是那边那个紫外线正好特别强烈的时候。 对对对对， 不晒。其实我也挺想去海边的，下次有机会。 现在那边温度有多高？现在去海边你觉得需要注意什么？现在需要去海边的朋友们需要有什么样的 防晒 对， 重要的事情 是三遍。对，这个事儿我可以给大家这个仔细说一下啊，你要用那种就是长时间的，然后既防油也要防水的，然后要写那个50倍的那个防晒霜，就后面有 50++是吗？ 对，+++那三个加号是代表它的那个持续力度的，就是那个加号越多，它的持久性越好。 对，然后50和30是代表你皮肤接收到紫外线的百分比。 对， 这样。早知道我应该跟子萌姐提前聊一下再去海边。 子萌姐的防晒秘籍就是窝家里， 不 出门。 这个样子， 你俩都对我来说都是有很大的帮助啊！以后再挑防晒霜的时候就按这个方法挑了。 可以。对，那孟瑶呢？今天也是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下面呢是我们的这个一首歌两颗心的环节。 没错。 孟瑶呢要在今天跟我们分享一首她自己非常喜欢的歌曲，然后再次推荐给大家。那孟瑶今天跟我们分享的歌曲是什么？ 是朴树的《生如夏花》。 生如夏花呀， 对， 这个非常应景， 我们太熟悉了。 对，正好是夏天嘛， 又是 夏天。我们开播的时候， 然后我们开播的 主题 也是生如夏花，但我们是那个声音的声。 对， 我看那天直播。 好，那我们先来听一下这首《生如夏花》，一会儿再来回来聊一聊孟瑶为什么要推荐这首歌哈。 沉睡了多久，也不知要有多难才能睁开双眼。我从远方赶来，悄悄你们也在，痴迷留恋人间， 对，欢迎回来， 欢 迎回到每天19:30准时为您直播的博虎点秋香。 嗯， 对，那刚刚孟瑶呢分享了一首这个 朴树的生如夏花。 生如夏花，对，这首歌非常好听，不过也是首老歌了哈。 对，这首歌一听吧，我觉得孟瑶刚才又分享了他去秦皇岛的这个旅游的经历，我觉得我现在就恨不得立马就出发，赶紧去。 就是有一种心在路上的那种感觉，瞬间就放飞出去了。 对，而且 MV 放的是各地的这个优美的景色，我觉得真的心太痒痒了。 孟瑶为什么给我们推荐这首歌呢？ 第一是为了应景了，生如夏花。然后其实我第一次听这首歌是去年，也是夏天，王子文唱的。然后后来我越听这首歌就感觉越舒服，就是心里说不上来的那种 通畅，你知道吗？那种感觉。 我觉得朴树的歌都有这种感觉。 是， 对，不管是他从10年前的生如夏花，还是到10年之后的前段时间平凡之路， 对，对 就这个所有的歌人都觉得听起来就是从内心，从心灵深处， 对，是自由奔放的， 对， 能触动到你。 对， 其实生如夏花这个是泰戈尔诗里面提取出来的。我还记得诗的原句，Light life be beautiful like summer flowers, and death like autumn leaves, 就是使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 是非常美的一首诗，是泰戈尔的诗集《飞鸟集》里面的。对，那希望以后有机会，我们也能够把这首诗的原文以及朴树的其他歌分享给大家。 对， 那今天确实也是听了，心里非常舒服哈。 现在就恨不得直接冲出直播间，赶紧去旅行去。 好，那么下面呢，我看到我们花椒直播平台上也有非常多网友跟我们互动留言啊，希望大家有问题呢，有对嘉宾提出的问题，也可以在上面给我们留言，给我们都会看到，都会回答。那么下面呢，我们进入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你有没有社交恐惧症？我们该如何克服社交恐惧症？ 社交恐惧症，现在我觉得这个词眼，这个字眼越来越敏感，不是，就是讨论度越来越高吧？ 对，我感觉好像就是现代社会，大家或多或少都会有那么一点点。 对，我也有一丢丢。 我也是。孟瑶呢？ 我不太清楚，姐，你问过问我？ 对，那这样，我们也给大家列举了几个社交恐惧症的这个特征，您可能有几项符合，或者说全部都不符合。这个其实呢，就是说可能有轻微的，或者说稍微严重一点的。 对， 我们现在呢，先把这个特征给大家分享一下哈，大家可以听一下。那社交恐惧症有什么显著的特征呢？同时再一人一半吧，好吧？ 分工这么明确吗？ 是， 有可能这一半是你的，这一半确实是我的症状，是不是？ 对对对，来，先给大家分一下。 第一个就是说会害怕别人去注视自己，觉得自己啊，我是不是今天穿的衣服不够干净啊？今天化的妆是不是不够利索啊？等等之类的，可能会怕别人注视你自己，或怕自己身上会有就是觉得 不 太想让别人看到的地方。 我不化妆的时候害怕被别人注视，但是化妆的时候没关系。 我觉得我每天化完妆走在路上，觉得别人的注视都是一种你长得真好看的感觉， 有可能是幻觉。 好，来我们第二点哈，这个社交恐惧症会害怕聚会，不管是陌生人之间的聚会，还是熟人之间的聚会。 对， 这个、 人多了就会紧张， 是会有一点，是吗？ 中枪了是不是？ 对。 好，我们来看下一条哈，说这个社交恐惧症会比较痛恨演讲、痛恨辩论这种行为。 对，就是当众发表自己的言论和态度，然后会觉得怕别人不理解、不支持、不赞同，然后这时候就心理上会有一些压力，甚至是自卑吧。我觉得， 对，我觉得就那种公开场合表现自己这件事儿，我觉得是不是大部分人都会有那么一点点顾虑。 我其实到现在来说，你们信不信？我其实我挺紧张的， 坐在这儿都很紧张，我看出来了。就我在学这个专业，因为我是播音主持嘛，其实这个专业最不能要的就是这一点。但我花了大学4年，我都没完全克服这点。 其实我今天一点都不紧张。 你套我是不是？ 对。 来，我们看下一个特征是什么？ 下一个是很容易心慌啊，紧张心跳就是常态。刚才也没说了，不仅说是面对常人说话发表言论会紧张，可能平时在就是会这个紧张会是一种常态，就是经常可能面对一些有人的场合下，不必要非得说话，就有可能会紧张，说哎呀，他会不会跟我打招呼呀？ 人一多，你说你碰到一个 对不熟的， 对，我觉得还有一个，对，彤彤，你这个引起了我一个联想啊，就是你碰到一个不是那么熟悉的人， 对， 但是你们俩又认识，这个时候你打不打招呼？对，是不是？ 对， 这个时候就特别纠结。我觉得我有的时候就不是特别愿意去打招呼。 你知道我经常怎么着吗？就hello hello hello， 然后拜拜。 哦，对，这个事儿特别尴尬。Hello， 拜拜。这两话连在一起说，是。 那还有还有下一个 什么说话声音很小啊，说话不洒脱啊，容易自卑啊，其实这些等等都是 还很比如说害怕别人的评论，然后有一点我觉得也是很显著，就是说特别害怕打电话和接电话，有什么事儿希望大家能够 QQ 或者微信或者是短信来解决， 就不要语音， 能打字就不要说话， 对， 能说话就能发语音就不要直接通话 打电话，对，能打电话就不要见面，是不是？这太惨了， 我觉得我中枪了这个事儿。 我是小时候中枪， 我一点没有。 那么这个 怎样都无所谓啊。 还有我看还有一点是说这个，很少会敞开自己的心扉，有的时候呢更害怕伤到别人的心，因此很多时候会选择保持沉默。 那这种状态其实就是把自己的内心的想法其实都是无异于隔绝了，不跟别人交，不跟别人进行交流。那其实这样的话我觉得就是会更加孤独吧，就是恐惧症也带来了一种孤独感， 就是一种有一种心理焦虑引起的社交恐惧在发展到。我觉得这个事儿就是这么多条特点说下来，其实感觉大家可能都或多或少会有一两条处于中枪的状态 边缘。 对 就看你是轻微的还是严重的。 但我觉得这事儿不可怕，就现代社会可能大家身上多多少少都稍微有那么一丢丢问题。我们下面来看一下如何克服这个社交恐惧症， 这个非常关键。王医生开始开方子了啊。 对，给大家开一下这个方子啊。这社交恐惧症呢，我上网也是查阅了一些资料，包括结合我个人的亲身体验呢，我觉得有几个小的方法是还蛮有效的，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有一点呢，就是说可以在自己擅长的专业领域中来找回自信。 这点是对的。 对自信很重要。 对， 就是多做自己擅长的事儿，越做越自信，然后你的社交恐惧自然就好了。 慢慢这个信心会影响到其他领域，可能在其他领域当众就是说话表达的时候，可能就会把当时的那个信心然后转移到另外一个领域，可能就会更加状态更好了。 对那个张医生有没有其他的方子可以分享给我们？ 张医生自己觉得呀，就是说我自己觉得哈，就是成长一路，因为我小的时候也有一点就是社交恐惧症，其实慢慢就是当时是害怕说当众出错，怕当众表达的观点别人不认同，可是在这自己长大之后呢，就觉得其实表达自己的观点，因为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只要说别有太大的出入，别有太大的错误，勇于去表现自己，甚至说勇于的去承担错误，说勇于的去发现自己的错误，我觉得这些都是让自己变得更加的开朗，更加的阳光的一个很好的表现。 那孟瑶呢？ 我听说有社交恐惧症的人一般都自尊心比较强，或者是比较追求完美， 是 啊，所以我就觉得一定要适时的原谅自己吧，就不要给自己太多的压力，错了没有关系，还有下次嘛，就是这样， 把自己对自己的期待值放低一点。 对，因为 是 人无完人。对，就是尤其是完美主义者，可能自己身上有的时候我见过一个，就是稍微有点强迫症，然后有点完美主义，然后还有点社交恐惧的这么一个朋友，他是什么呢？对，他是就是觉得这个事儿自己做的不好，他觉得这事儿做的有缺点的时候，别人就会特别关注他那个缺点， 特别在意他， 对，特别在意他那个缺点，对，就是像那种背后盯着你的那种感觉，然后他就觉得这个事儿让他感觉很焦虑，所以就因此其实也不是多么严重的社交恐惧症，但是从这个事儿我们可以生发出来，人无完人，没有不会犯错误的人， 是 吧？ 而且有些人就是在一件事情做错之后，群体的事情做错之后，都会怪自己是不是都是因为我这一点没做好，所以才导致整个事件的失败。 是的， 对，我们可以就是在这一方面呢，适当降低自己的对自己的期望值，对，找到一个合理的区间，就是既可以进步呢，也允许自己稍微犯点小错，这样生活才比较有意思，对不对？ 对，哪有不犯错的人生啊，对不对？一些小错误还是被原谅的， 对， 只要你肯于去这个改正自己啊，又开始说鸡汤了。 而且呢，对这个社交恐惧症还有一个特别好的治愈方法，你猜是什么？ 王医生你直接开方子吧。张医生今天 就是来参加我们博虎点秋香。 哦，你这个说着了，我特别的认同。 对可以通过来上我们博虎点秋香，给你一个如家一般温暖的直播环境，还有两个特别可爱的主持人以及我们可爱的嘉宾，对，保证就是药到病除，给您克服您的社交恐惧症问题。 是，都跟我们两个话痨多聊聊，您就开放了。 其实很多时候说话不用特别在意瞻前顾后，就随便聊，对吧？ 对，其实我有一个学心理的朋友告诉我一个挺好的方法，就是你去快餐店，比如肯德基啊，去点餐，多询问那个售货员，问他一些问题。 对，因为快餐店人说话都比较快，节奏 是， 然后你到那里多练，就会说的水平会变得好一些。 哎，你别说，这倒好像还挺有道理，而且 试一下。 对，而且有时候陌生人之间呢，其实有的时候心里的包袱反而放下了， 是， 你就算出丑了又能怎么样？反正大家一关门，谁也不认识谁，对不对？嗯，好，那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这个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博湖点秋香，每天19:30到20:00准时为您直播。那我们呢，密切关注年轻人的情感世界，希望能所有人在这里能够找到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没错， 对， 大家也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能看到我们的直播了。同时大家也可以打开我们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来搜索我们的活力982，就能看到我们。也欢迎大家多多的给我们送些小礼物，跟我们嘉宾进行聊天互动。 那每天在我们节目结束的时候，也就是55分左右呢，我们会准时公布我们 嘉宾的联系方式。 嘉宾的联系方式， 对， 所以还请大家对我们可爱的梦瑶感兴趣的 多多支持， 对，多多支持，一定要把我们节目结束的时候拿到这个联系方式哈， 嗯， 对不对？那我们下面进入下面一个环节，就是心事只让你知道。 嗯， 这个呢也是我们给网友解惑的一个环节。嗯， 是 网友的心事， 是，嗯，因为也是我们博物点心也是一档情感类的节目嘛， 对， 因此会有我们经常会聊一些情感话题了，比如什么恨嫁，就是这些类似的这种问题。 前男友求复合 啊，对对对，昨天还聊那个就是自己被朋友误会该怎么解决，对吧？ 是的，是的， 那今天呢也是网友给我们发来他的情感困惑，这困惑其实还挺幸福的。这困惑 就是我觉得就是也幸福吧，但是也觉得其实这种事情，他很难去躲避掉， 也是 对，无法进行说你说我要躲得远远的，我就避而不见了，避而不见这样的，这是不可能的。 是， 就如何去克服自己的心理那道关，如何去跟他进行交流和沟通， 对， 我觉得这还挺重要的。 对，我们先给大家说一下网友跟我们的发来的困惑哈，说这个男朋友送的礼物过于贵重，应该怎么拒绝他又不伤他的心， 还要委婉的拒绝他。 对，因为这个网友跟我们说呢，说他从小父母的教育呢，就是女孩子要大气要独立，跟对方交往的时候要平等，不能说就贪图对方的物质啊或者钱什么的，所以说他的男朋友送给一件他认为过于就他在他们这个交往阶段就过于贵重的礼物，他觉得收下会心里有负担， 可能在某一个特定的阶段，比如说求婚啊订婚结婚，可能说这个时候送一个贵重的礼物是一生的承诺， 是 啊，和一个纪念物吧， 对， 可是此时此刻觉得可能两个人只是说感情升温，然后就送了一个非常贵重的礼物，他可能心里有负担， 对，他觉得不能收。但是你说怎么，他说问我们应该怎么拒绝他男朋友又不伤男朋友的心 啊。 我好想问一句，有多贵重 啊？这个问题没有说耶。送了一辆车， 就是看来应该是就是一般生活中可能不太常见的那种吧， 应该是 可能稍微奢侈一点的东西。 对对对，没事可以送给我。 你们俩都这么直白吗？ 开玩笑，开玩笑。 我觉得这个问题吧，首先我要有一个非常有钱的男朋友。 先有男朋友，再有一个有钱的男朋友。 对，然后男朋友还喜欢送你贵重的礼物。 其实我如果是我的话，我会静下心来好好跟他谈。你送我这个东西，可能是你父母的钱。就是我不会收你父母的钱的这么贵重的礼物。 是， 如果你以后自己挣钱了 ， 对，自己挣的很多钱，不管你送我多贵重的，我都会收下去。 哎，我觉得这个事儿没毛病。 对，我觉得我现在站在男生的视角去想一想这个问题哈，其实我觉得可能，也许在这个男生心目中，可能啊，几千几万块钱的礼物，其实对他来说也许只是个数字，也许他可能觉得送给他这份礼物，也可能是我觉得在男生逛街的时候有可能说这个礼物特别适合我的女朋友，特别适合啊我的好朋友，那么我就把它买下来，有可能觉得只是觉得适合，或者说觉得他很配他， 对，就 可能这个男生的想法没那么复杂， 没有那么复杂，就涉及到价值方面的问题， 对对对对 对, 对， 我觉得这位网友也可以跟自己男朋友多多沟通一下， 对， 然后也可以根据情况，我觉得孟瑶说那种是拿父母的钱来送礼物这个事儿确实是不太好， 对， 对，你们可以沟通一下这个礼物为什么送，对吧？然后你也直白的把你的想法说给他听，我觉得这是个体贴的想法。 是， 对， 其实这个女孩的心思我觉得非常细腻，也是非常体贴， 是， 也是希望他们两个能够沟通的融洽起来。 对，好， 好， 那我们今天由于时间关系，我们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那现在呢到了大家期待的环节，我们梦瑶呢要给大家留下联系方式。 嗯 啊， 哦，我先说一句，就是上次我来的时候忘记自己，突然忘记自己的号码是什么， 对，上次说了三位数，然后哎我忘了， 对，然后这次我可以做个小条，小纸条过来，好，给大家念一下啊，1159863758四是我的微信。 微信，希望大家喜欢梦瑶的话，可以通过添加我们的微信啊，就可以联系他了。 是， 好，今天的博后点秋香时间就已经到了55分了， 是， 马上就到北京时间的56分。那么我们明天再期待一下，明天的节目会有非常精彩的嘉宾，非常精彩的故事跟大家进行分享。 对，明天继续不见不散。那下面一个节目呢，是我们的漫游嗨翻天，还请大家 啦， 对，继续关注我们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拜拜。